但是因为它的糖分比较高哈，所以怕胖的朋友，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朋友，容易拉肚子的朋友，记得要少吃，建议一天不要吃超过半个手掌的量，少吃一点葡萄干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还是比较有帮助的。而且宇阳也觉得这种甜甜的味道好像还能够让心情变得更好一点呢、哦。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北京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CPI 指数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2.5%，涨幅比四月份扩大0.6%。其中鲜瓜果的价格上涨以及医改后医疗服务费上涨是拉动五月 CPI 上涨的主要原因。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官网发布公告，北京市朝阳区锦都家园自住型商品住房项目将于日前启动网申，其中30%的房源专项面向新北京人销售，该项目销售均价在每平方22000元，价格是周边商品房价格的一半还不到。今年以来，多个省份发文要求推行公车标识化，截至目前，至少有17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了公车标识，同时多地为公车加装 GPS， 建立公车管理服务平台，公车改革正向深处推进。亿万的 iPhone 用户经常收到澳门赌博、微商、卖房、中奖、诈骗等等垃圾的短信，苹果全新的 iOS 11正式版在今年9月将会发布，针对中国市场，苹果将增加二维码扫描、垃圾短信拦截等功能，并且提供开放接口，支持360手机卫士等第三方 APP 来进行骚扰以及诈骗短信的智能拦截。

神秘，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脚步虽乱了，但是心甘如饴。 爱一个人常常要狠下心，仿佛手中捧着水晶。 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没有负担秘密，干净又透明。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独特光芒交汇。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开车的时候，由于有些司机开车的操作技术不佳或者操作不当，不仅毁坏车子，甚至还给自己的行车带来了安全的威胁。那么，开车要避免哪些错误的操作方式呢？比如先踩离合器后刹车，有人认为刹车前要切断动力，刹车会更加有效，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踩下离合器，发动机转速迅速降低到怠速状态下，进气管总的真空度会降低，真空助力器的辅助大大降低，最好应该先踩下刹车，等到车速降低之后再踩下离合器。跑过高速的人都知道，匝道一般都是圆弧形的弯道，而且转弯的半径都比较小，匝道上的限速基本都是在每小时40公里，因此进入弯道千万不能急刹车，转弯时汽车重心偏移，此时刹车会加重侧倾，造成单边制动，若速度过快或刹车过猛，会有翻车的危险。正确的做法应该在进入弯道之前就降低车速，入弯后缓慢加油车身，才能保持平稳的姿态。高速行车时遇水突然踩刹车，很容易侧滑发生危险，这时候控制好方向盘比踩刹车更重要更安全。雨天在泥路行驶，突然猛踩油门或者放松油门也会引起侧滑，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突然松油门会造成汽车突然减速，使车轮与地面之间产生瞬间制动，因而产生侧滑，而猛加油门与之相反，突然提速也容易产生侧滑，因此雨天更应该低速行驶，平稳操控。 今天九六九车五飞扬，我是亚威。汽车操作不当，也许对汽车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危及人身安全，可就是大事了。

愿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我是雨阳，和你一起享受生活中每一个有爱的日子。 谁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是一串字句之间，日满不依的眷恋。人在异国中有亲缘，但求尽诉每个凄怨。谁人会每夜倾出温暖？寒流又到这个冬日，热爱可回凝于冰雪，唯望你。持着决心仍未转，看你娇柔柔的身躯，那堪连绵风雨，踏上征途以后怎么打算？暂且忘怀痴爱，暂且埋头书卷，唯叹这一次分开不会短，这份柔情陪伴你逐渐飞远，匆匆别话在耳边不断打转。

是不见，你不是不转眼，也许心情已改变，对你拥抱的感觉还是像个冬天，还是像个冬天，我才发现你我已活在不同的世界。放了我 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

心动，像永恒要一个爱坠落。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放掉。

少日子盖的落马，你用一夜拆了城墙，踩碎我曾让你栖息的胸膛。 被称为情歌圣手的台湾词作人姚若龙，最擅长写温暖细腻的爱情作品。作品的风格虽然不够鲜明，但由他创作的歌曲很多已经成为歌手的代表作品和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作词姚若龙，由萧煌奇演唱，让同样很多人可能还听过杨宗纬的版本，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绝望，而萧煌奇可能是没有底线的包容感。精彩的演唱，因为有着精彩的歌词表达。969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姚若龙的作品，来自于林忆莲，是该结束的时候。 深深相爱过一次。

滴滴一下马上出发，这句话你应该听起来也觉得很亲切吧。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滴滴出行成为。2012年，因为帮大家解决了打车难的问题，滴滴在一线城市火了起来，估值呢也是一路上涨，到达了现在将近2000亿元。在外人看来，这就好像是做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梦，而在滴滴的 CEO 陈维看来，这其实都是拼搏努力的水到渠成。他不停地提到一句话，努力到无能为力，上天就会给你开一扇窗。在创业的时候，陈维就告诉自己专心做公司，创业的前期一定需要冲动，但不能一直只靠冲动，最后一定要形成自己对于商业的判断。而做滴滴呢，就是不断的闯关。在刚刚开始有创业想法之后，陈维咨询了周围的很多人，而所有的人都说他这种想法是不靠谱的，他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而这也是创业的第一关。所以一开始所有人跟他说，司机连智能手机都没有，做打车软件这种想法根本不靠谱。但是正是市场基础不成熟的情况下，创业才可能会成功啊。现在智能手机已经普及了，司机和乘客用户的习惯也教育好了，市场已经成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做打车软件，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的。所以在创业初期，你可能会听到很多质疑的声音，而陈维呢也每天会在问自己，这个事能不能做。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陈维也建议大家，投资人的建议是可以听一听的，因为好的投资人看过很多的项目，对于行业有一定的判断，他们的建议确实能够给你一定的帮助。而在创业中也要不停地去补短板。很多人问陈维，滴滴创业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而陈维却说，创业很少有最大的困难，现在的创业就是平衡的创业，不像过去依靠长板去赢，而现在的创业过程其实就是不断补短板的过程。人总是要为自己所不了解的领域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创业是没有侥幸的，等你真正痛的时候，你就会去补短板了。除了以上分享的创业经验之外，陈维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感动。他说，早期的创业是很幸福的，充满了梦想，一个小的团队也很单纯，所以开始创业时有的只有勇气、直觉和冲动，但一步一步走过来，他真的是在享受创业的过程。虽然挑战很多，但并不痛苦，你要享受的就是这些创业当中的不确定性。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听了陈维分享的创业经验，你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那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进行在线的节目互动。九六九老板说，和你分享创业故事，听他们的声音。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

在相声发烧友的印象中，唐杰忠就如姜昆在相声学唱歌中形容的那样，听他年纪戴副眼镜，白白胖胖不长胡子，跟个老太太似的。他的捧哏朴实憨厚，儒雅自然，不抢不让，火候适当，并且能够根据不同合作伙伴的特点及时调整表演风格，与每一位逗哏演员配合的严丝合缝。经典九六九，修清看这小舞台原来也是一个大世界，唐老走好。 造型的记忆，从前的事我们都绝口不提。你的眼睛隐瞒了你的心，它从来没消失，只是转移。